对我来说，你是爱人，也是故土。归晓，当初我对你说，人生魅力，砥砺前行。现在我对你说，归路难寻，候鸟北飞。潇潇，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再遇到他， 是八九年后， 在加油站。我 看着 他， 你 不敢相信。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华春辉我都记得。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学校的操场上。 陆言辰，天哪，这真超好看啊。 再次见到他是那个熟悉的台球厅。 我陪你看一局， 打不赢你。 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归路的归，陈晓的晓。 归晓，你那时候怎么总喜欢递我粉笔头啊？是不是暗恋我啊？ 喜欢我吗？ 有你这么问的。这就说完了。 那个时候不会退缩。 我读高中， 不会思考。 他读大学， 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 寒假的时候，我就在他的修车厂 条条大路，这能通向罗马， 看他躺在地上修车。 那时候我爱你。 可是寒假没过完多久， 就是我爱你， 陆言辰就入伍了。陆晨，我在攒钱，假期就能去看你了。你再说一分钟，好吧？ 想我了没有？哎呀，怎么办啊？都没有共同语言了，你就不能跟我多说几句话？ 挂了。 陆晨， 我好想你啊。 有任务。 陆言辰，你要是再敢挂我电话，就再也没下次了。你这辈子也别想再见我。陆晨，你个骗子！ 挂了。 小小，对不起。 你要结婚了？ 还爱我吗？ 两年前，我就和黄婷要了你的电话号码。 给我点时间，归晓，我会解决好的。孟小山也不是完全清楚我的情况，最多两年，账就清了。 知道这叫什么吗？ 什么？ 陈晓。 刘晨，这里，我肚子里有宝宝了，你的。 有个支援任务，上面点名要你去，随队入境缅甸接回一批老乡。 这两天不方便打电话，你记得短信照常发给我。我有空看。 陆晨，你看，这是宝宝的照片。 医生说我佳姐不行，再吃药呢， 宝宝会踢我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陪我去产检啊？他们都有人陪。 小乔，做好准备，明早和我飞昆明。陆言辰那边出事了。 除了我还有谁有经验？不要再说了， 还是那句话， 千家炮火， 千家血，一寸河山，一寸金。 桂晓，他们问我有没有什么遗言，我没有替你。我担心自己要是回不来了， 你一定要回来， 你就永远忘不掉我了。 你说过的，你说过的，永远不能分手，永远不能。 对不起。 谢谢你，陆晨，在我最好的年纪出现，也谢谢你， 桂晓。 由喜马拉雅出品，墨宝非宝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都市言情有声剧 归路 至此终年。